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力量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特区咧，个香港咧个经济咧供应咧已经山穷水尽，四面咧系着火。咁你睇睇特区政府咧，而家咧讲紧啲乜嘢啊？系同埋咧系病急乱投医咧，系搞埋啲乜嘢嘅组织啊机构就知啦。咁特区政府原来明啊，系一个叫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嗱，第一呢个咁嘅工作组本身嗱就已经系学大陆嘅。大陸咧就中意用叫工作組，你睇下，你用嗰種語文啊，你都已經咧下意識咁樣係同大陸一體化。第二就係發展旅遊熱點啊，你有冇得工作嘅咧？係嘛？呢個咁嘅工作組成立嚟做乜嘢咧？咪就係開會咯，開會嚟做咩咧？就齋噏咯。啊，發展旅遊熱點啊，熱點係未曾出現嘅，熱點咧就係要咧一個自由市場啊。嗰啲流水自然累积嘅，先至叫热点啊！譬如话呢个以前啊，香港有一个太平山顶，太平山顶有一个老衬亭，有一个咧缆车站，啊呢个一百几年来香港个地理环境自然咧就会形成一个上去太平山顶睇夜景，呢个咧唔需要你叫佢热点，都已经咧系叫做全球啊三大啊著名嘅夜景之一。喂，殖民地政府由葛亮雄至到戴伦子至到麦理浩咧，系从来唔需要啊建立一个叫发展旅游热点嘅，系咪？吓，香港咧，全世界咧旅游咧自然系会热嘅，系唔会咧系由呢个特区政府或者任何嘅政府咧一班人坐喺度吹水拗爆头系嚟到发展嘅。嗱，你已经咧系发展咗四年啦。发展嘅夜缤纷啊、庙街啊、公展会啊，包括美食车啊，啊你雁庙助长咧，系越发展越死。你一睇咧，有一个咁嘅组织叫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你就知道咧系山穷水尽。而且咧，嗰个组长仲要由非常之高级嘅官员，就叫副政务司司长咧，系去率领。喂，政务司你系应该咧系管大个环境，譬如话。經濟啊、政治啊、個社會和諧等等，點解你變咗係一個叫發展旅遊點工作組嘅組長咧？呢個組長咧就話：佢話要咧考慮發展旅遊熱點咧，就要考慮是否吸引旅客、可行性、操作性、時間性，呢全部係廢話嚟嘅。旅遊如果自己旺咧，唔需要側邊有一個官員喺度指指點點。你要發展旅遊咧，就一定要睇下。有啲熱點咧，睇下可唔可以吸引旅客，喂，如果你要生仔咧，啊，睇下你嗰個婦女咧有冇具備生仔嘅成熟嘅生理條件。喂，使咩你講啫？呢啲嘢係咪啊？可行性、操作性、時間性，呢啲係學咗大陸啊嗰啲咁嘅政治詞彙。啊，乜性啊，三個性、四個代表、五個努力、三個方向。嗱，呢啲死梗啊！你一睇已经知啊，大陆官场嘅官僚语言泡沫啊，系充斥嘅话，你就知道咧，成个特区政府喺度坐艇拗爆头。佢话咧，照顾新常态下旅客喜好，着重地道文化，讲香港味啦。而家你讲香港味啦，香咩港味啫？我哋都睇到啦。呢个喺东涌嗰度啊，有一个叫做叫丽萍体育会啊，整一班大妈咧喺度咧跳红歌跳红舞啊，然后你特区政府民政处喺度赞助，呢啲何来嘅香港味咧？系嘛？好啦，生态游、深度游、美食等等吓，佢话近年咧有所谓特种兵旅游模式，卓永兴话特种兵咪即系穷游咯，系咪啊？明白旅客有不同种类消费较低，除了本身经济条件，亦因为没有适合的消费项目，因此要丰富旅游产品迎合需要。你睇咧，政府嘅官僚讲呢啲嘢咧，你就知道特区政府施政系要挞活经济方面咧，已经走入末路，系嘛？咁佢话啦，阿卓永兴副司长话，要尽力打造啊，系九个旅游新项目。 例如天马公园紫花枫林墓园，每年佢开花五至六月，可以配合维港景色就俾旅客欣赏。仲有一个叫四山旅游路线，近年兴起四境东霸生态旅游的状况下，比较容易串联啊。嗱，你睇下大陆词汇叫串联，附近饮食消费地方吓，仲有旧油麻地警署可以俾旅客参观报案室、拘留室、回忆场等等，亦可透过科技选择警察制服拍照，即系嗰啲照顾嗰啲大陆嗰啲打卡狂啊，系要设多设打卡点，维园以往嘅艺墟咧就可以咧。再吹歌，仲有法国白教堂体验多姿多彩，死咯，系嘛？佢话半山自动电梯啊，中环全世界再长啊，更长啊，最长啊，都可以美化，变为一个叫旅游热点喎。你话死唔死啊？系嘛？喂，讲得呢啲嘢咧，你就知道咧，即系唔关系呢个官员个人嘅事啊。佢哋呢啲人咧。即係學歷好高，係嘛？長期喺殖民地時代啊，亦都係咧非常之出色嘅政務官。但係呢啲已經係叫語無倫次，係嘛？旅遊界嗰啲立法會議員咧就加入廢話，佢話九個項目係第一步，推動咧要處處是景點，打破傳統模式思維。跟住佢話，除咗舊式中環，好多歷史古蹟可以提升推廣，其中九龍城可以配合深度遊。啟德體育園吸引到好多旅客，九龍城寨主題亦係不少日本旅客感興趣，咁要死啦！九龍城寨已經俾你以前嗰個好叻嗰個魏奕迅港督拆 Q 咗啦，係咪啊？係咪啊？拆嘅時候啊，我已經一早啊喺個我喺專欄嗰度話呢個九龍城寨不能拆嘅，你最多咧係拆一半，留翻一半，乾乾淨淨當做一個咧活化石嘅歷史博物館。生得蠢啊嘛！而家翻转头，你又觉得九龙城寨系景点啊？乜唔系啊？港英殖民地时代罪恶管治嘅耻辱咩？系嘛？嗰阵时三不管系满清留落嚟一个城寨，俾你呢班中国人实行咧，叫做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咪自出一个黄赌毒嘅九龙城寨咯。系而家变咗空中楼阁，你睇下呢啲咁嘅说话咧，你就知道咧两个字叫玩完。剩翻呢啲咧嚇係一種哀鳴嗱，所以咧就連啊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睇唔過眼，唔係我講嘅，係曾俊華馮你啊，佢話與其咧你大搞旅遊業成效嚇呢啲咧係完全係不務正業，佢不如話佢話多花精神咧係催谷商貿、物流及金融。你将嗰啲无处不旅游咧，就变咗无处不穷游，无处不穷游咧，就越穷越见鬼，系嘛？咁啊，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咧，人哋假假地都系有美国背景啊嘛，系嘛 ？MIT 毕业啊嘛，系嘛？咁如果人哋睇嘢系叫睇得长远过你咯，话你呢条路系死路咯，系咪啊？打造九万个景点都死啦，你应该咧系叫吹谷。商贸物流及金融，但是商贸物流金融吹唔吹谷得到呢？嗱，你一睇一个卓永兴嗰度，我话行唔通；曾俊华嗰度话指明方向，话你要搞呢个商贸物流及金融。曾俊华越嚟越似香港版嘅叫咧李克强啊，知唔知啊？系嘛？即系李克强嗰阵时话过，你要搞咧地摊经济，系嘛？于是俾中共啊吓佢个老细周围啲人，你搞地摊经济啊，样衰。人间烟火，成班穷鬼聚埋喺度打地铺，于是咧系推翻，而家又要恢复吹谷地摊经济，已经冇啦，系嘛？你搞地摊经济嗰啲变咗大学毕业生咧就死啦，倒不如全国啊系街鸡，系全球搞廉价下流嘅下流啊，即系叫金融消费下流嘅夜总会做，索性卖人肉，卖人肉啊，系嘛？食色就两样嘢啊，佢话咧。不如多花精神商贸物流及金融，出现呢个舌战，你也知道咧，香港是大乜王，唔止系大王，系嘛？咁啊，曾俊华咧，即系曾经咧，同阿林郑月娥竞选嗰阵时咧，就被亲中嗰边咧抹黑为咧系有美国背景啦，系嘛？如果揾佢做咧，香港不至于搞到今日咁凄凉啦。但系佢而家咁样成日咁多声，你又冇权，又喺度，如果。成为一个香港版的李克强，我都是为他担心，知不知道？ 啊，如果佢又游下水心脏病咧，吓、啊、记住系有白车嚟叫你睇中医咧，嗱、啊、叫你千祈啊，系咪要大声嗌啊，话要指定去玛丽或者 Q 二啊？好啦，翻翻嚟啦，你而家觉得点睇啊，鲍生？ 系咁啊，呢个工作组咧，我系咁依计一计啦，应该一个月嘅人工咧，冇1000万都几百万噶啦。咁啊，大家开完会之后咧，得出呢九个旅游嘅叫咩啊？热点嘅项目咧，我就真系得啖笑。嗱、啊，除咗部分嘅项目咧系旧瓶新酒之外，另外咧系啲项目咧全部系冇乜经济效益嘅。我举少少例啊，譬如话工业品牌嘅旅游，同以往嘅工展会冇乜分别，而加埋个维园市集咧，就类似一啲咧叫零团费之后焗人哋去到嗰个地方咧买嘢嗰啲咁嘅经济一样。咁至于其他嗰啲咩中环深度游啊、龙城深度游啊，呢啲喺民间啊一般嘅如果对香港文化有兴趣嘅咧，其实自己都会组织或者会参与一啲导赏团咧去睇。而本身呢啲咁嘅深度游咧，造成嘅经济效益系唔高嘅。咁至于油麻地警署啊、其他四山啊、咩红磡码头嗰啲咧，我只能够话佢哋系一厢情愿去讲呢啲旅游热点。嗱，因为呢扎高官咧坐埋一齐咧，其实我唔知佢哋凭乜嘢喺度决定呢九个项目，定系佢哋围炉取暖，定系自己想 吹水啫嘛，系嘛？ 四个字，一厢情愿。点解咧？嗱，我今次我唔喺呢个工作组，但我随便举三个项目出嚟，但我见唔到呢九个项目里面包含嘅。而我呢三个项目咧，系根据好多嘅旅客或者曾经我一啲外国嘅朋友，再加埋一啲旅行社嘅 feedback 俾我嘅。嗱，第一个项目咧，其实就系参观呢个 TVB。你唔好以为 TVB 咧系一个没落嘅电视台，而家冇人睇。但系对于特别系中国大陆嘅游客咧 ，TVB 依然咧系一个充满神秘同埋佢哋咧向往嘅地方，因为佢哋而依扎嚟嘅大妈咧。佢哋嘅少女時代啊，依扎大叔，佢哋嘅少年時代咧，都係睇 TVB 劇長大嘅。如果你有一個項目可以傾到同 TVB 合作，你可以行一個類似建學啊、日本嗰啲建學啊，或者係參觀嘅團，甚至睇佢哋嘅拍攝咧，呢啲咧雖然係一啲好似環球片場式咁嘅活動，但係對於旅客嚟講係吸引嘅。但竟然呢九個項目裏面咧，冇將香港嘅影視嘅龍頭曾經風光嘅 TVB 依個咁嘅導賞放入去。就知道佢哋几废。好啦，唔讲咁多桥。第二就系一啲咧传统嘅街市。我以前讲过噶啦，日本嘅游客对香港最感兴趣嘅，唔系你依九个项目，咩油麻地旧警署啊，咩李锦记啊，黐线嘅，佢哋点会对你依啲咁嘅品牌有兴趣啊？睇嗰啲咩紫花风铃木啊，人哋一个知英啊，已经系劈冧你啦，喺富士山下边。 系啊， 所以日本游客最中意睇咧，就系传统嘅中国人街市。嗱、啊，如嗰啲咧，你剥嗰啲田鸡啊，捉嗰啲鸡啊，嚟 汤啊， 沙拉剥毛啊，喂，奇趣绿色， 叫啲大陆穷游自己汤一份啊，小红书你中意打卡啊嘛，嗱，我收10蚊俾你咧，喺九龙城街市即时锯一只。即时锯一只咧，就即时入去嗰间酒家帮衬，然后你咪打卡啦，喺小红书嗰度播咯。 系啊， 你而家太平山啊，都输俾富士山啊，富士山都可以吸引到啲大陆穷游走去爬山咧，系爬到畏高冇畏高症啊，系爬到佢哋咧呢个叫做高山症啊，系晕咗之后啊，要大日本帝国政府咧系免费啊，用直升机啊系救你落山。救到啲日本仔神憎鬼厌，但系点都好，那个就新方向，你又冇得打造嘅。 嗱， 日本富士山系边个明治天皇打造出嚟咩？系咪 啊？我讲埋第三样，第三样咧就系中国游客特别中意，就系以往尖东90年代夜总会大富豪中国城，我哋都提议过啦，俾佢哋重新体验，扮翻大豪客金鸡嘅年代。呢啲咁嘅 package 你收佢几千蚊一个 package 咧，佢哋都愿意玩嘅。你入翻去嘅全全时光倒流，好似宋城式，你翻去90年代，纸醉金迷，连啲小姐啊、妈咪，全部个look咧都系梅艳芳式嗰只战膊啊、粗眼眉。你俾佢哋感受翻浸嗰啲叫做沉浸式啊，翻90年代香港最风光嘅年代。喂，呢三个我随便噏嘅咋嗱，我但系我有调查研究，我真系问过啲人对香港感兴趣嘅地方，冇依九个项目噶，唔会走去九龙城，呢、這个油麻地警署里边玩呢个密室逃脱啊，黐线噶，啊， 阻住阿 Sir 开工，密室逃脱，逃咩脱啊？黑布啊，系嘛？你将呢个警署系咪重演翻2019、2020年嗰场大动乱啊？啊，呢啲咁嘅大学生落嚟啊，系咪坐验可唔可以着黑 T 恤啊？走入去玩啊？系嘛？佢哋会喺网络嗰度学到好多新嘢。我而家可以写包单，你啲九大旅游景点个效益一定系零。嗱，今日呢一集咧放喺时光隧道，过两年你回顾，系咪？嗱，正如我哋讲过，呢、這个叫明日大屿一定流产。跟住我话呢个叫东区大都会亦搞唔落去。而家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啲九大旅游景点咧。必定是空中楼阁，系咪？工作组咧系冇工作可言，呢、這个叫吹水组，系咪？ 几百万人工夹埋呢班官喺度开完会，度竟然度呢九个项目出嚟，哇！呢啲直情咧，如果放喺私人公司里边咧，个老板扫台，你知唔知啊？呢啲咁嘅桥，你够胆死攞出嚟，系嘛？ 大陆佬咧，我话俾你听，如果有啲记忆都已经扫你台啦。系嘛？打造景点九龙塘本来有个景点就是李小龙故居啊嘛，系嘛？就是一个大陆商人、亲中商人啊，姓彭嗰个啊，系嘛？本来买咗噶嘛，攞嚟做时钟酒店啊嘛，经营唔到落去啊嘛，就叫你特区政府收购啊，冇人收购，特区政府话冇收购价值。嗰阵时边个做紧特首啊？边个揸紧 fit 啊？系嘛？咪 IQ 爆棚嗰个啊？吓！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个女人做特首的林郑月娥，这个 Hong Kong U 天才咯，系嘛？连个李小龙故居都玩完啦，拆埋你而家仲打造咩景点啊？系嘛？叫开放 TVB 入去啊？开睇咩啊？你叫 TVB 啊？无线电视那个主席肯咩？啊，佢嗰度开工啊？系咪入到去打卡啊？走去化妆间拉住啊！阿汪明荃啊，罗家英啊，吓嚟嚟，阿姐阿姐，过嚟，我咪打个卡响嘅嘢吓，阿姐阿姐啊，系咪俾晒黑面啊，冚你两巴都得啦？定系走入去啊？无线电视个化妆间嗰处啊，攞以前嗰啲戏服啊，系出嚟着啊？系咪嗰度练成有一间啦？大埔嗰度咪亚视咯？亚视个总部而家变咗半鬼城啊嘛，里边仲有好多片场噶。仲有好多咧，呢啲服裝 間，打野戰啲人去攞支槍去打野戰， 係咪可以喺變咗喺度打野戰噶？亞視以前咧嗰啲片場啊，你又拍緊《浴血太平山》啊，《霍元甲》啊，嗰陣時你可以搭翻個佈警啊，係咪叫翻啊嗰啲老啊未即係退咗休嗰啲藝人啊翻去啊，同佢哋一齊打卡啊，譬如話以前啊邊個何家勁啊啊嗰班啊梁小龍啊徐小明啊嗰啲咧嚇。嗰啲人睇亞視睇到咧熟口熟面，你咪特區政府叫佢捱義氣啊，著翻啲戲服喺度同我哋打卡咯，搭翻個佈警出嚟咯，係嘛？李小龍故居你都拆得，就證明人蠢冇藥醫啦。而家翻轉頭話冇景點，係嘛？所以我一早都講過，港人治港邊度得㗎？係咪啊？呢啲殖民地訓練出嚟咧，係一班未曾進化到好似英國白人二十世紀初。嗰種視野同埋嗰種行政政管理嘅藝術，港人治港係唔會 work 嘅。我無論你有民主定冇民主，係嘛？動態清零啊，定係咧由自入興。總之你由翻呢扎人去揸 fit， 一定冇效。你而家睇就知道。你而家翻轉頭話冇景點，喂，你第一日就知嘅咩？你第一日知咩？咁你市區又要重建，係嘛？你九龍城寨拆嗰陣時候又冇人出嚟吵。文字未开啊！文字未开，你就唔好行自己港人治港啦。殖民主义个最大智慧就系呢个世界系有啲国家有啲民族系文字未开，你靠佢哋自治，你靠佢哋自己管理自己系一定弯噶。你睇非洲咪知咯，乌干达啊、索马里、尼日利亚系嘛、印度啊、柬埔寨啊呢啲死梗。柬埔寨嗰个叫吴哥窟，边个打造出嚟啊？啊，六百年前嘅古城啊嘛，你嗰系赤柬波尔布特嗰度打造出嚟啊！佢哋打造出唯一第一流嘅景点咧，就系嗰个赤柬屠杀啊，嗰个博物馆，嗰个景点一流啊！嗰啲骷髅骨头堆到上山啊，而家咪变景点咯。嗱，你特区有种嘅有本事，你可以啊，整一个咁嘅景点出嚟啊，或者呢个系时间问题 啊。因为咧， 所以你明唔明乜嘢叫旅游咧？系嘛？ 耗费咁多人力物力出嚟度呢九个景点咧， 真系咧匪夷所思，因为如果就凭斋噏咧，其实你可以度99个景点出嚟噶，冇所谓嘅，任噏嘅啫嘛。问题系执行力啊嘛，个执行力里面亦都系讲紧里面嘅内容啊嘛。嗱，譬如我怀疑第九个景点咧系凑埋去嘅啫，即系根本就唔成景点啊。佢话咩咧？佢话将一个前红磡嘅铁路货运码头咧，就将佢改造为特色活动空间，举办不同活动，让市民打卡欣赏呢个维港270度景色。讲完几句说话咧，你都唔知佢攞个仓库嚟做乜噶？里面系冇内容噶，即系话咧，我嗱而家提供一个空嘅地方俾你，你哋咧就去谂一啲活动出嚟。问题系咩啊嘛？嗱，我想讲啊，你而家呢个工作组系你俾桥出嚟啊嘛，你俾完条桥出嚟，原来你条桥系叫人哋俾桥嘅。你觉唔觉得系好奇怪咧？即系话你应该话俾我知呢个仓库里面嘅项目系可以做啲乜嘢？点解会吸引人？同埋制造嘅经济效益 KPI 系乜嘢？呢个系好基本嘅常识嚟嘅。你好似我哋学生做功课咁，你系归纳法噶嘛？例如你可能系投票啦，日本人最兴噶，攞嚟投票，投票攞嚟做咩？第二就是、你经过市场调查，你就会知道呢个景点嘅价值喺边度。于是你得出一个结论，例如呢度。例如在横滨的仓库里面应该是有些什么的设施，例如小樽里面就是卖这个玻璃的制品，里面也有些餐厅，因为很多的人流 有鱼市场，有条运河， 那人家都是仓库，横滨又是仓库，小樽又是仓库，那人家在里面是有 content， 就是我们要有内容，针对游客性里面有项目的诸如此类。但是现在你的红磡仓库讲完一大轮，你我唔知你哋里面喺度做乜，你究竟系好似台湾咁文青卖书啊，卖嗰啲小确幸嘅产品啦、啊，定系好似小樽咁卖玻璃制品啦、啊，系嘛？定系横滨咁样，里面有好多食肆啊，诸如此类。咁所以其实呢班人咧，我真系咧唔知佢哋做乜。陶生， 嗱，你话呢啲仓库咧做景点，呢班小红书穷游咧，讲个平均年龄，你要查一下系咪大约25-26岁，好多大学毕业生。六月嚟緊啦，1100万大學畢業生出到嚟咧，係嘛？係冇嘢做，於是咧佢哋孭背包落嚟，你咪整個貨倉，咪叫啲大陸嘅大學生啊，自己啲青年男女啊，喺個貨倉裏邊啊，係自己開 party 啊，自己交心啊，自己開自己係互相認識啊，你咪將呢個貨倉啊打造為呢個小紅書青年男女非誠勿擾啊！初相睇后上床，在后面间翻十间房，睇啱咧，即使攞嚟做炮房嘅景点咯。嗱，呢啲咪大陆冇咯？你够唔够胆啊？成日都话咧，你哋啲人咧，净系识得批评，冇建设性意见。哇，我哋好多建设，你一早话咧，你应该搞天体海滩啦。你够唔够扑啊？系嘛？嗱，仲有啊，大香港有一个咧殖民地时代顶级巨星叫周润发啊。时时着套黑衫黑裤咧，就喺度 jogging 啊，喺度长跑噶嘛，系咪啊？朝朝咁，你叫周润发咧，系同特区政府合作吓，每朝咧将嗰个咧周润发跑步啊，嗰条小径嘅路线咧喺小红书咧系嗰处公布，而系等发哥咧每朝早跑步嘅时候，嗰条跑步小径周围咧拦条绳，就叫嗰啲小红书嚟两边咧喺度影相。阿发哥咁一路跑，一路咁样，一路咁发哥好亲民噶嘛，系嘛？咁呢个叫发哥拍小短跑啊，叫路径打卡热点咯。咁你咪叫阿发哥啊，系嘛？系同特区政府呢个工作组啊，叫佢上嚟啊，系以一个 V I P 嘅嗰个身份咪倾下咯，系嘛？咁啊，仲有阿周润发啊，以前出身于系嘛，系咪南丫岛啊嘛？咁你可唔可以南丫岛啊？系揾翻间小屋假噶，我知系假噶，你可以打造啊，话明叫打造啦。你喺度咧系收购翻一间屋仔，然后话嗰度咧周润发咧系70年前佢70大寿啊，今年70年前咧喺嗰度咧出世，然后摆翻咧周润发啦，阿妈系氹过佢用佢嗰张摇篮，佢2岁嗰阵时学行嗰个叫爬行路车，同埋佢嗰阵时用过嘅奶嘴。用嗰只叫辣食，嗰只叫辣兔精奶粉，嗰几罐嘢放喺度，一张床仔系嘛？呢、這个叫周润发故居，嗱你咪打造出嚟咯，叫啲小红书啊，系去影咯，系咪啊？咁啊，发哥咧，佢近日做70大寿，唔好咁自私啊，净系招待娱乐圈中人。呢、這个70大寿可唔可以啊？系全国小红书嗰度直播咧？直播完啦，系向小红书推介。 话周润发跑步小径，每一日由边度跑到边度啊？你都话咧打造啦，呢啲啊周润发已经行咗第一步。第一，佢几十年前殖民地时代红咗；第二，佢而家咧系半退休，佢而家咧日日出嚟跑步。啊，周润发已经铺一条路出嚟，使咩打造啫？啊 ，What you need to do is 动之以情，大家都香港人。阿发哥，嗱，你都揾咗几十亿啦，系嘛？啊，我哋啊山穷水尽啊，可唔可以啊借你张面皮一用，系咪？仲有成龙，成龙故居系咪？呢、這个叫七小福，以前啊喺弥敦道，即系而家系咪恒丰酒店嗰度附近啊？嗰度个旧楼天棚系嘛？你就打造翻出嚟，就整一个咧叫于尖园啊，吓、這、呢个叫七小福纪念馆，吓、啊、叫阿成龙啊、咩元彪啊、洪金宝啊等等咧，阿元秋啊嗰啲咧，系将佢细路仔啊。啊！着过嗰啲衫啊，嗰啲咧黑白相啊，攞出嚟。不过咧，嗰栋四层旧楼又系多谢你，已经俾你拆埋，系咪？而家你不劳拆啊嘛，拆啦，拆多啲啦，系咪啊？嗱，啲仲有啊，系嘛？呢、這个诶，刘德华啊、郭富城啊、梁朝伟啊，佢哋有冇故居啊？冇，你可唔可以打造出嚟啊？可唔可以作一个出嚟啊？系咪？大家香港人啊，七百万人。为咗要吸引旅游诶呢个收入大家唔出声咪得咯，系咪啊？ 仲有一点啊，陶生，我觉得毫无诚意嘅地方就系咩咧？近期收1亿6000万嘅破地狱，呢、這个咧系香港近期嘅影视片里边咧啊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亦都咧攞咗好多金像奖啦。啊，喺海外特别系其他日本啊呢啲国家咧都会有吸引力嘅。咁点解唔加埋第十项？呢、这个红磡殡仪馆呢、这个深度游咧，呢样嘢唔好笑喎、啊。其实对于好多外国人嚟讲，我认真喎、啊。呢啲中国式嘅殡葬咧，嗰种喧闹啊，嗰啲打斋啊、和尚啊、尼姑啊，加埋道士啊、破地狱啊，同埋嗰啲衣纸啊、烧啊，喂，成个流程咧好奇幻嘅、啊。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历险之旅嚟嘅、啊。你真系摆个灵堂出嚟，佢哋真系会打卡噶、哦。你唔好以为真系唔会喎。点解第十项唔加埋呢个破地狱之游咧？呢啲当然系佢哋嘅谂法，佢哋唔系谂住借呢样嘢推埋香港嘅电影业嘅咩？呢样嘢其实喺外国嚟讲，成日会发生噶。你去亲嘅地方，职业特工队喺呢度取景啊，个杜拜塔啊，阿 Tom Cruise 喺度跑过啊，呢啲全部喺塞纳河跑过啊。呢啲全部系真系可以作为景点，点解喺呢九项里边冇嘅咧？ 仲有破地狱呢、這个咧，可以推出呢个叫破地狱小红书，叫儒家孝道文化一条龙。嗱，点样咧？第一，你将香港啊嗰十间八间八仪殡仪馆由枫树街一号至到鲗鱼涌大酒店，叫佢哋嘅经营者向小红书全部开放，所有嘅殡葬每一间咧死咗人咧。嗰啲牡丹厅啊、海棠厅啊，系全部俾小红书入嚟参观打卡，叫嗰啲家属节哀顺变，系嘛？为咗而家香港经济，大家忍一忍。然后咧，每一次瞻仰遗容咧，就叫佢哋埋嚟打埋卡一份。因为你而家咧摆满月酒啊，系嘛？呢啲寿宴啊，啲大陆妹都走埋嚟食埋一份噶咯，系嘛？开年开100席啊，佢坐埋嚟食埋咧，隔隔篱啲宾客都唔知咯。瞻仰遗容咧，你俾佢咧，只要唔好嘈喧巴闭 ，OK， 唔好吱吱喳喳。你怀住对一个香港先人嘅敬意咧，你入嚟系嘛？默哀系嘛？埋揼揼转围住个棺材咧，你又睇吓睇时睇静静鸡打卡系咪？然后可以跟住啊吓呢、这个牡丹厅啊吓呢、这个香港大酒店二楼牡丹厅啊嗰家人咧一齐上山。如果嗰架車有位，你酌情咧係剩翻後邊嗰十個、七個、八個吉位咧，俾小紅書上埋車，一路去埋多年神閣，睇住咧嗰個入去咧徐徐火葬。多年神閣啊，都好有歷史意義噶嘛。早年太平洋戰爭喺嗰度咧係打過仗，到今日咧變咗個火葬場，下邊附近有一個永別亭，係咪一條龍啊？呢、這個大陸有冇啊？冇啊嘛。因为大陆啊，而家咧嗰个叫殡仪啊、烧尸啊，系嘛？一有动态清零嗰阵时啊，烧唔切啊嘛。喺大陆啊，而家嗰个殡葬系好惨噶嘛，死咗咧4日之内一定要焚尸啊嘛，系嘛？等都冇得等啊嘛。 咁你而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咪要复兴中华文化嘛？系咪死人殡葬啊？保留最多中文文化咪喺香港咯？喺殡仪馆啊、葬礼嗰时揾啲道姑道士表演破地狱，你嗰度咪拍埋咯？基督教仪式啊，揾神父嗰度念经，你又隔篱嗰个厅啊，咪又打埋卡咯？系咪啊？跟住家属落嚟解慰酒啊，你咪喺隔篱开多围啊，十个小红书打卡，静静鸡唔好嘈。你又解慰咪一份咯，系咪啊？咁咪为嗰啲飲食業啊，系咪帶來生意啊？呢啲系咪一條龍啊？系咪使唔使工作組坐喺處開會啊？系咪我哋風雲谷系咪免費彈好多橋俾你啊？系咪你俾翻幾多錢一個月人工我啊？系咪啊？啊，辦法總比問題多嘛？梁振英話要迎難而上嘛？你整埋嗰啲咧，哇！即系呢啲我話咧，一定拍烏蠅嚇嗰啲乜嘢？哇咩？我都喂頭先我噏完咧。我而家都噏唔出啦，啊咩咩四山旅游啊，旧城中环深度游啊，中环仲有旧城咩？喺边度啊？唯一嘅旧城就系呢张靓相，你睇一睇，喺50年代啊，喺高处望落嚟，你仲以为嗰个系伦敦啊？望落去呢啲系英式维多利亚时代嘅旧建筑，咁你话啊嘛？是呢个英国佬留低啊，嗰啲咁嘅历史遗迹，呢啲系民族耻辱啊嘛，你拆晒啊嘛，拆晒你自己有咩建树啫？对呢个世界吓、啊，有咩打卡？ 所以我话咧，打卡性咧，呢班工作组咧系毫无诚意，因为头先我所提及嘅方法方向或者系项目咧系可行嘅，但系问题咧就系 follow the money， 即系话咧 TVB 啦，街市嘅业界啦。啊！咩大富豪或者系嗰啲夜总会，再加埋咩破地狱啊，即系殡仪业咧，其实佢哋有咩诱因要参与你咧？其实都系 S 两栋嘅钱。如果政府能够拨啊呢啲旅游发展嘅基金去俾佢哋去做呢啲项目，其实佢哋一定有兴趣。问题系政府唔会拨啊嘛。而家你见到呢九个项目咧，空手道嚟，全部斋噏啊，斋噏完之后当做咗，因为咧里边嘅咩市集啊。咩工業品牌啊？咩嗰啲倉庫裏面嘅內容啊？甚至油麻地警署嗰啲密室逃脱嗰啲咧，唔係政府搞嘅，政府唔會出錢嘅。你揾傻仔去投資啊？知唔知啊？即係揾啲公司咧就入標之後去做啊，可能都係佢哋自己人，即係親中愛國陣營。但係問題係大家心知肚明，呢啲項目係蝕硬噶嘛，等於新田嘅買水貨嗰個城，最後咪成個執咗咯。嗰、那個時候都係咁度出嚟噶。喂，咁多水货客，我哋喺新田咧就整个水货嘅购物中心，佢哋咪唔使落嚟市区咯，喺嗰度买咪得咯。嗱，听落去好合逻辑噶，但系结果系点啊？结果系冇人去咯，结果冇人买咯。 你 因为佢哋全部系空中楼阁，佢哋想当然而啊嘛。佢谂呢九个项目出嚟，其实系冇人会去噶。 嗱，我 亦都系做，如果真系投资落去，嗰啲会死嘅，等于呢个发嗰啲咩餐车一样啊，系死路一条噶。 而家人哋全世界啊！第一等的城市啊，唔系惊冇人旅游啊，系惊太多人旅游踩冧佢啊！日本东京都啊，系已经人头涌涌啊，变咗咧系另一个墟市啊！日本人好头赤啊！今次你香港有人帮忙啊，就话咧嗰度7月5日大地震啦，啊4月几多大地震啊，好多日本网民多谢你啊！啲大陆人啊，香港人你做多啲谣啊，我耳根清净啊！京都的人已经很厌恶旅游了，最近西班牙出现一个叫反 Airbnb 的运动，有班人就认为西班牙太多游客，那些 Airbnb 那些是民居民宿，是搞到这些廉价的消费是令到本地人是很烦，还有整到那里的特色是乌里马茶，所以人家反 Airbnb。呢啲就系呢个世界，你沉舟侧畔千帆过嘅新潮流。你而家咧仲要喂多啲人去新娘潭啊、大美督啊，系嗰处打卡啦。大美督、新娘潭嗰度系好静嘅，三门仔吓嗰、个叫船湾淡水湖啊。以前咧喺90年代咧都系冇大陆客走埋去嗰度打唔打卡，系香港嘅中产系周末带住啲细路仔嗰度踩单车，然后食海鲜。OK。你而家真正寧靜嘅地方，好似西貢有個西沙茶座，嗰度咧就已經俾地產商收購埋。嗰度一拉過去咧，本來係好寧靜嘅，好似以前咧雍雅山房，係咪啊？嗱，呢啲咧就係邊個去打造嗰陣時殖民地政府，佢自然會有。

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